了呀。 二哥， 是天地， 二哥， 我天地天地。 有此冤因，当年赎罪， 去看我曾来得路，满额而过海棠。 秦 池伯父，我臣拜寿， 多谢了， 看娘来。 老太太，哎，咱们娘俩可老没见了，您还这么硬朗啊？您还记得吗？我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 大哥干什么来了？快给老太太拜寿！ 拜寿，元 我老王我扶着东海手比南海 神受你们 众家英雄 点头众家英雄 好好好众英雄在上我姓程名咬金外号程老虎小名叫大丑子认识不认识的您多抱恨点儿啊得了咱们来个罗圈一喽众英雄去扫道恕我程咬金一不来迟这么办少时间借老太太的寿酒先罚我三杯呀 酒宴可趁其备 家家楼舍宴款待宾客 好请列位多吃几杯恕老身不能奉陪 老太太您好的歇着去啊 英雄这是自家弟兄反呼联名 众家英雄二位敢吃前来与伯母拜寿 不瞒列位说昨天晚上短寿的时候就给老太太磕过头 磕过头 朋友一同饮酒成我们衙门里还有事 二姑 您这来八十上水可紧得厉害 怎么 三六九 今 日 中家国的 二哥 弟兄牙前牛市稍可奉陪表弟以我宽带宾朋 亲弟 二哥慌张而去莫非有什么事故 二哥变脸变色必有要紧之事啊 要紧之事莫非为了皇 黄酒白酒家家楼举一齐备众家英雄一同饮酒贤弟饮酒去 相逢不必留名姓，俱是荣华一回。 为何来迟？ 是我二人路见不平，宰了个坏的，救了个好的，故我来迟， 万其恕罪。路见不平，英雄本色，何罪之有？ 二位，我曾到秦府拜寿。 徐县长您怎么了我们哥俩不到巡抚拜寿怎么知众哥们在此喝酒呢 是啊 徐县长您素来自比诸葛亮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身在公衙内班班不自由想请二哥有一身的好武艺对人好义气 他为什么不跟咱们哥们儿隐居陆林，行侠作义，偏在公衙受了狗官的恶气呢？ 嘿，秦二哥样样都好，就是这点叫人有点纳闷。 哎，我二哥虽然身在公衙，却与我们陆林中办事。 是啊，陆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嗯， 好啊。陆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嗯，同心共饮长寿酒，一切且着酒。 Oh,

别无他计，待我单身取回那杨林，好歹遮瞒一时便捞。 老的心啊，我知晓，别存心中一大牢。 饶不了啊！ 我们到哪里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 此去必须准备，就盼侯贤弟跟踪书报传递消息快去。 这边 大家分辨床上记忆， 岂肯天地放他过去，待咱取了大夫杀死杨林，好与咱老爹爹报仇雪恨呢。 好，你我弟兄一同前往。 行， 听众朋友，李少春、袁世海等演唱的京剧《响马传》，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好，听众朋友，再会。